好，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主日早上有主日学，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学习。这段课程，其实是有一些精彩的地方，也有一些深奥的地方。愿，我们都能够得着益处。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这是第二章，谢谢。第二章，我先问一下大家的对课文的翻译，我预设你们都有读，那个翻译的品质，你们觉得读的 OK 吗？我知道中间有些神学的概念是可以需要多加解释，但是就是翻译的本身有没有很奇怪的地方？或者读不懂的，我有略略的看过，但是我没有逐行逐字的修改。我自己读是觉得他翻译的真的还不错。这个是你们知道，这个是 AI 的翻译，有一些修改，还是需要做一些修改，还有他还是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大致上来说，我觉得还不错。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感谢上帝，就是上帝兴起这个工具。如果我们可以善加利用它，我觉得是对我们有益处现在你去听讲道，几乎每个人都会讲到关于 AI 的东西，AI 这个 AI 那个，好像不讲 AI 就跟不上流行。我尽量避免讲这个，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工具。就学习利用它，不要被它利用就好。对，好，那我们看今天这段课程，第二章是的主题是说话的上帝，The Speaking God。这个课程重点其实是关乎上帝的本性。他在这边提出一个要点，也许我们不是非常熟悉。虽然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有提过，就是上帝本身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向我们自我启示，上帝本身就是一位自我。我先用英文，它的英文字 "communicating God"。AI 的直接的翻译就是，如果没有修改它，它会说自我沟通 "communication"。你们知道 "communicate"，通常在日常的使用之中，大多数是翻译成沟通，人与人之间的 communication，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是 OK 的。但是 communication 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在神学上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意思，不是沟通，而是传递。OK，尤其在三一论的处境之下，沟通我觉得并不合宜，但是传递是符合原来这个字用在三一论之下的意思，OK，所以他这边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有一种预设，也是我们甚至讲到神论的时候不常讲的，就是上帝的本性是，上帝是有自我传递的本性。我们等一下会多加解释，这个也就跟圣经论有关系，因为圣经无非就是什么，上帝对我们启示他自己。上帝向我们传递他自己。如果你要用 communicate，用沟通也可以。上帝对我们沟通他自己，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习惯用"沟通"这个字，所以当"沟通"这个字放在这里，我觉得并不合宜。因为沟通好像总是预设一种平等的双向性，但是传递比较有方向性。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OK。所以这个是预设一个很基本的神学原则。神学原则，你可以用一种方式表达，就是上帝的外在工作，外在的工作顺序，外在的工作显示他的内在运作，上帝外在工作的次序显示他内在的位格顺序等等 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上帝既然乐意借着他的启示，他的启示必然是他对外发出的，借着他的启示和他的工作向我们启示他是谁，他的他做了什么事。那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我们也就只有，也许不是完全只有，但是我们就凭着他的外在工作来理解他的内在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课程重点的第二点是三一论与启示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上帝的外在任务启示他的内在发出。 Mission reveals procession。 OK，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多加解释。 OK， 好，第一个段落，这是我下的主题啊，好像书本身没有这个主题。我们的说话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说话的上帝，意思就是他要人听他说话，所以他赋予人听他说话的能力。OK， 上帝不仅用话语创造世界，他没有用他的话语创造世界，然后就把世界放在一边，把人晾在一边就不管了，就不理会人了。上帝显然也对人说话。OK。当上帝对他所造的人说话的时候，他用的是人听得懂的人类的语言说话。Right？ 这个是一个我们 OK。上帝是当然起初说有就有。他说什么就有什么，而他的应许就是他关于未来要发生事的，简单来说的话语也奠定历史。也就是说，他说不只是说有就已经有，就有他说要有也必会有，听懂我意思吗？ OK， 然后作者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对不起，刚才讲的那个他的应许，这特别是关乎上帝在人堕落之后发出的第一个福音的那个应许， right？ 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踝，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或者踩或者踩碎蛇后裔的头等等。这个应许就奠定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救赎历史。Okay。 好，在旧约里面的上帝是被听见而非被看见的上帝。作者指出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怎么说？以色列人，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在万民之中有特别蒙拣选、特殊的、特别被上帝蒙爱的，他们是特别蒙上帝所爱的地方，是因为为什么？上帝容许以色列人在所有人之中看见他的面吗？不是，以色列人甚至他们都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面。但是是什么？上帝赐给在所有人之中，上帝赐给他们他的律法、他的话语。上帝只有对他们说话，不管有的时候是直接对他们发声，或者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对他们说话。OK， OK。而且上帝他对摩西宣告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上帝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34章那边，他说求你 摩西对耶和华上帝说，求你让我见你的荣耀，然后上帝说，你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面而不死，但是我让你，我把你放安置在石头的缝之中，然后我要在你面前经过，你或许可以一瞥我经过的那个余光，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我的面。但是这表示摩西没有办法认识耶和华上帝吗？不是，在上帝这个整个的事件之中，上帝是透过宣告 right 对摩西宣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有怜悯有恩慈的上帝等等，在出埃及记33、34章，所以从十诫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上帝是对人说话的上帝。这个特点在第二诫命和第三诫命。第二诫命是什么？不可造为上帝造偶像、造形象。OK。然后第三诫命是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上帝，也就无法帮他造形象，也不能帮他造形象，但是我们却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出上帝的名，因此要小心不要妄称他的名等等。 OK、这个刚好跟偶像做成对比、right? 圣经中的偶像都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却听不到他们说话。偶像的特征就是聋哑，他听不到你说话，你也听不到他说话，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因为是你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但是永生耶和华上帝却是人的眼看不见，耳朵却可以听见的、而且他也乐意对人说话。所以被上帝说话，这个是很不好的中文，being addressed to 或者上帝对你说话，这是人极大的特权，也是恩典。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 OK 吗？有问题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提到，这是在第几段？应该是在你们的教材的第二页。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耶稣的侍奉描述为上帝决定性的说话 ，decisively speaking， 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那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认知上帝总是在对他的子民说话，之前是多方多次借着先知对人说话，如今在这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位作者说，在希伯来书作者的眼中，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服事，其实首要是做一位沟通的中保 ，communicating mediator， 神人之间的中保。Okay. 上帝借着他儿子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上帝借着他的道话语对我们说话、所以第二位格的名称是 Word Logos， 道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其意义的、 他在这个段落的最后一段，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曾经用言语，人听得懂的言语，对待他的子民 address， 用言语，你可以说对他的子民说话吧。这个信念时常被人摒弃，不仅是起初就否认上帝存在，不仅是摒弃这个信念的，不仅是无神论者，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作者的用词是暗示这个信念本身就是混乱的人。什么意思？也许这个翻译不是很好，我看一下它原文。你们觉得作者在这里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其实原文也不是写得很好，我认为 他意思就是说许多人其实不是很认定上帝真的是借着言语，借着特别是人听得懂的言语对他的子民说话。不仅是无神论者 会认为这个概念 很愚蠢，甚至是有一些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很 muddled， 原来的很混乱的人也会这么认为。这些人不是无神论者，就是相信有一位上帝的人，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说自己相信上帝的人却不相信上帝确实的透过言语对人说话。哈，什么意思？他没有直接的讲说他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大概是指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要透过神力经验才可以到达宗教经验的完全吗？就是语言不够，一定要 plus something else。 也 我觉得也一定有指这样子的人，就是甚至会认为上帝的对人说话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有谁听得懂上帝对人说的话？有谁读得懂圣经呢？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我可以有一些经历，我追求一些意象，一些 experience， 一些或许吧，或许是这样。或者或者跟，也许这是跟圣经无误论有关系的。就是你是否真的相信圣经是上帝对人所说的无误的话语，或者你的圣经无误论是哪一种圣经无误论？ OK， 也许吧，也许它是指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概念，上帝确实的对人说话，而且既然上帝对人说话，用人听得懂的语言对人说话，人就应该听得懂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理论上就不应该有你的诠释我的解释，你的说法我的说法，谁知道？因为如果你设定上帝是一位真理的上帝，也是对人说话的上帝，你就必须预设有一个什么绝对的真理，不是你的真理我的真理，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你的说法我的说法，而是一定有一个绝对的上帝对人说话的真理等等，也许吧。 OK， 这个段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看一看，看下一个段落，传递性的存在 ，communicative being。存在这就是一个术语，一个 being， 一个存有，一个存在。上帝说话，说话，他说说话主要是一种传递的行为 ，communicative activity。如果你直接翻译，可能他会翻译成沟通的行为，但是我用传递。因为它不仅仅是传递 ，right？ 他说，当然说话不仅仅是传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出声音，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并不是要对你传递讯息，某种程度上传递自我，我只是要表达自我，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因为传递，你就预设有一方是传递，有一方面是接收那个传递的什么什么东西、内容、讯息等等。那他是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不见得是有这个功能，因为我们只是在发泄自己的发泄自己的心情，不见得一定要跟某人分享或者要分享的对象。但是他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说话、当我们使用言语的时候，是要传递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所以话语是一个媒介，这个概念应该我们很熟悉、right? 人的语言是一个 medium， 是一个媒介，沟通的媒介，传递讯息的媒介，这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特征、right? 其他的受造物没有、right? 也许鲸鱼或者海豚，他们可以传达一些信号 ，right？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子用言语表达抽象的概念 ，right？ 等等，我们说的言语是这样子的言语，这种传递，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传递自我。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想法等等，或者分享自我，也预设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 communication 是有对象的，不是只是宣泄自己的情绪。Okay. 上帝对我们说话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他造我们，让我们有耳朵，让我们有心智，可以接收传递的内容。Okay. 我们是可以传递也可以被传递的受造物。这与上帝的形象有关吗？这是我问的问题。当我们说唯有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然后当我们也说唯有人被赋予这种传递语言传递的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多加思想的，语言跟上帝的形象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边他用一个 Emil Brunner 的一个神学家，他就是质疑说，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他在说话，他说出的内容显然与人类通常所谓的说话截然不同，他的预设是什么？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也许他就是上一个段落作者所讲说，有人认为上帝确实的透过言语对人说话，这个概念是很混淆的，是很 muddled 的，是说不清的。 因为这位神学家的预设，他提出的质疑就是：是的，如果上帝真的对人说话，我们真的听得懂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吗？因为上帝是上帝，人是人。Right? 也许他有一种预设，就是上帝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有一个什么，我们改革中也会有一个最基本的预设，不可跨越的鸿沟 ，creature and creator distinction，right？ 或者有限的不能涵盖无限的等等。我不太确定 Bunner 他是基于这个预设做出说出这句话，就是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他真的是说我们听得懂的话吗？也就是说，总是有一个那个，如果要单纯的透过语言来听上帝的话，他似乎有点否认这个的可能性。OK，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我们必须说，我们真的听得懂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不是吗？其实 Bunner 他在质疑的就是，当我们以为我们听得懂的时候，我们真的听得懂吗？你一旦提出这个质疑，你就做了许多的预设。你一旦做出这些预设，其实你就已经把一些我们信仰最基本的基础的那个 foundation， 把我们的脚底抽开来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不确定上帝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不确定上帝是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我们还能够确定什么？所以这个质疑好像是一个有道理的质疑。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我们真的听得懂他说的话吗？我们以为我们听得懂，这真的是他的要对我们说的话吗？这个 doubt， 这个质疑是一个很致命的质疑。但是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回应就是：是的，上帝确实听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听到他对我们说话，而且我们可以传递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不否认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人。而这受造物和造物主总是存在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除非什么？这跟今天的讲道有关系。除非什么？上帝愿意，我们用的用词是抚救或者降临。跟今天讲道有关系。巴别塔那些人，他们想要造一个塔达到天上，但是他们到不了天上，但是他们可以遇见上帝。Why？ 因为上帝看一看，然后说：“哦，我们下去看一下，那些人到底在干嘛。”来，所以 Bunner 的，我认为这句话，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他的神学，我知道他跟那个巴特是有关系。不认的预设，他可能他的预设背后就有一种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启示论和圣经论跟我们是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想他也不会全然否认神学的可能性或上帝启示的可能性。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跟巴特一样讲说，圣经唯有在 Christ event， 在基督事件的时候，在譬如好用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时候，才会变成上帝的话语。预设就是说，是你仍然需要一种，好了，我会说一种个人的灵恩的经历，圣经才是上帝话语。但是我们会说 No， 上帝抚救人， 他总是垂下头来，用加尔文的话语，好像对孩子、婴孩们、婴孩用婴孩的话语对婴孩说话。因此，因为上帝这么做，所以我们能够听懂他的话。来，所以下一个段落就是当上帝说话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下一个段落就是三位一体的内在传递 ,inter-trinitarian communication。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个内在沟通就很不恰当。三位一体内在的传递讲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或者三位一体内在的运作讲的是什么？我们之前在三一论有提到这个概念。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位死的上帝，不是一个没有动作的一个磐石，一个本质，一个他是全然 actuality， 好 pure actuality， 全然的活动，全然的就是。他之所以全然的就是，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在还没有世界之前，在没有还有时空，这个是用不恰当的言语来形容一个形容他之前，他就是了。OK， 这个是是全然就是的事，是有活力的事。所以当我们讲说这个，因为正因为他是三一上帝，他本来就是正在运作中的上帝，所以这个运作讲的是什么？当我们讲 ad intra opera， 上帝的内在运作，我们讲的是什么？还记得吗？刚才课程开始之前，上帝的内在运作无非就是三个位格之间的 relations of origin， 也就是说出生被出生，发出被发出， right？ 这是在永恒之中永远的出生，永远的发出。这个出生和发出形容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指父与子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就此来说，神学家，尤其正统的神学家，从早期的教父一直到 Aquinas， 一直到改革中正统，都一直认知这个出生和发出有其中是关乎一种 ineffable， 就我们来说，我们的言语不可言喻的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本质的传递。 OK， 这是为什么你不会说是本质的沟通。我们上次已经讲到 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什么？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父如何在自己里有生命，给予子生命，什么生命？让他在自己里面也有生命。所以这中间有一种 ineffability， 就是我们能够讲，但是其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言语无法表达，我们的意念无法到达，但就是这个事实， right？ 所以有一种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这 essence 就是这个五章二十六节所讲的生命，或者自存的生命。父有自存的生命，他也给予他的儿子这个自存的生命。然后在十五章二十六节那边，耶稣又讲到说，我从父那里差遣圣灵。哎，那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推测，这个差遣必然是符合或者形容或者 parallel 平行他们内在的发出，父发出圣灵，子发出圣灵等等。 OK， 所以就此来说，就是这位作者的意思， 就此来说，上帝本身就是一个 communicative being， 不是说他要对外传递讯息，在他对外传递讯息之前，他就已经是不断的在对内的，你可以说彼此 self 或自我传递的，因为他是一位三一的上帝。对不起，我知道我讲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所以 他又引用当一位当代神学家 Van Hooser 说，当上帝在爱中走出自己，他为了 communion 为了团契而传递时，他最能够展现他自己。 我觉得有一些老一辈神学家讲的比他 更精彩一点，不过 OK， 他意思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有拥有悠久传承的洞见，所以这个看法不只是当代这位神学家有的看法，而是从初代教父到中古世纪的阿奎那，到我们改革中正统都有这样的洞见。我们说上帝就是爱，为什么上帝就是爱？而且我们会说唯有三一上帝才能够就是爱。 Why？如果上帝不是有三个位格的彼此的传递的上帝，你不能够说他本质上就是爱。这本质上就是爱，就是他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兑现，他自己就是爱，那个说不通的。因为只有一个，只有一的纯一的，他没有爱的对象，你怎么能够说他是爱？但是三一上帝，他是一位上帝，却也是父子圣灵。因此你说他的本质就是爱，因为他的本质就是那种有互相传递，或者神学家会说有些神学家会说圣灵就是父与子爱的连结等等，其实就是认知这个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 actuality，一个就是，一个是正在运行中的事实。而且在上帝爱世界之前，他必然是爱自己。Okay. 正因为他是三一的上帝。因此，当上帝爱世界，在爱中走出自己的时候，其实无非就是展现他自己的本质。大概是 Van Hooser 的意思， OK 吗？OK， 大家有没有一点回馈，或者这个段落会不会有点？爱德华兹，他引用爱德华兹，不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但是 OK。 爱德华兹说，看来在无限与永恒的本质之中，必然不只有一个 unity， 不只有一个单一性。他说，否则上帝的良善就无法得到完美的行使。然后爱德华兹接下来讲的，我也许我不是完全理解他在讲什么。他说他好像把美善的本质定义，就是美善需要有其对象才叫美善。OK， 也许吧，也许爱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爱的对象，你很难说有爱。Right？OK。但他这边他说，如果上帝真的，他的意思大概是，如果上帝真的是美善的，如果上帝真的是爱，那就表示这位上帝就像我刚刚所讲，他不可能只有 unity， 他必须有 triunity， 他必须有三一。 你才能够说这个爱才是真实的，有所运行的，有所传递和有所传递的对象。而首要是在他的内在里面，在永恒之中就是如此，无始无终，这就是他的事实，就是爱。 OK， 也正因为他的内在的运作是这样子的运作，真实的运作，虽然是我们人的言语不可言喻的运作，所以才有对外传递的可能。也许这就是布伦所讲的，他应该讲的说，上帝的内在的话语确实 It's ineffable， 我们无可听从，无可理解，我们至少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一瞥那种内在的对话，但是上帝却在他过多的丰盛之中创造了世界。好 OK，他不需要创造世界，但是他选择创造世界。既然他选择创造世界，就其实背后就有个预设，他选择向这个世界启示或传递他自己。既然是如此，他就用我们能够理解听得懂的方式向我们传递他自己。OK， 今天只剩还剩几分钟时间，也许我们下次会讲。但是他在这个你们的教材第三页的中间那个段落有提到，当我们讲论这个时候有一些危险需要避免。 OK， 他说这种传递，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用沟通，并不是上帝的某一个位格向另外一个位格传递一个另外一个位格他之前不知道的讯息，你听懂我意思吗？未知的事，因为上帝是三，上帝也是一， OK， 他的知识是不能没有分割的，没有切割的。然后他说第二个危险就是我们会将我们现在的传递或沟通的概念把它植入这种三位一体内在的不可言喻的传递。Okay. 所以这个传递不仅是 information transfer 资讯的转移，而是神学家所说的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就是本质上的传递。他的用词是上帝永恒的传递是在各位格，在三一神格 of the persons in the profound oneness of being， 神格里面 that is a triune Godhead。 Anyway， 我觉得用老一辈的叙述就更简单， It's a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between the persons，在位格之间的本质传递。Okay. 接下来他会讲说为什么永生的上帝对人说话，这个信念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近代，在二十世纪等等。 他作者说这是关乎权威的问题， Question of authority， 也许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这段经文。好，我们对不起，我知道今天的这基本的概念，上帝是一位说话的上帝，正因为上帝的本质就是一位自我传递的上帝，而这自我传递在他的外在工作，这个内在的运行，自我传递在他外在工作之中就变成是吧，上帝必然是 一个对我们 communicate， 对我们说话，对我们传递自我、启示自我的上帝。这个是圣经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预设。Okay， 你没有这个预设的话， 你就会质疑圣经是到底是不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他说的话我们能懂吗？好好，我们一起做祷告。谁要到？ 我到了。爱我的父，我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可以来学习，更明白你圣经是你所说的话。主也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再一次复习过去所领受三一内在运行跟外在的工作，主啊，这些都是你所要向我们启示，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从这当中可以看见你话语当中的工作。向你献上感谢，也为着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敬拜，求你帮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仰望基督，更多的认识你，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